所謂四義主不政府無常無我。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就係、是、講呢個肝胃嘅十種心，其中嘅四義主啦，乜嘢叫做四義主啦？即係經文裏邊啊，所謂不政府無常無我。亦即是呢之前所講過的四念處觀，就是從這個因起這個慧觀、啊、令這個心以至這四種不正的見解，所以名為呢就是四義主，即是觀身不正，觀受是苦，觀心無常，就觀法無我。因為一般的眾生在這四種的身受心法裏面，它作為常樂我淨，現在這個十行中的行念處觀能除這四種的顛倒妄想。例如它觀這個身體是種種的不淨，如幻如化，他就能夠除了執身為淨的顛倒。又例如他觀受是苦，就能夠除了呢以苦為樂這種的顛倒。他觀心無常之時，因為我們這個心呢是生生滅滅，不是是常住，所以他觀心無常的時候，就能夠除了執這個妄心為真常的顛倒。那麼觀法無我，我們這個身體就是由色受想行識，即是色心意法和合而有的。那麼既由因緣和合而有，當然是無我，亦無人，亦無眾生。所以如果說觀法無我，就能夠除了執這個五陰為實我的顛倒，那就叫做四義主不淨苦空無常無我。那什麼叫做三義主三善持思維呢？三義主即是這三種法，從我們這個心裏面起一種智慧，能夠斷除這個貪嗔痴煩惱。所以我們叫哪三種，即是慈、思、慧。那麼怎樣叫做慈、思、慧啊？就是令你用三種的善根，令這個心指著三種的惡境。第一，以這個不嗔的善根，就即是是慈悲了。如果有親心的人，有懷恨的人，有這個惡見的人，他呢就不容易生起這個慈悲心啊。有慈悲心的人，他一定呢凡事都不會那麼認真，不會呢懷恨於人。如果這件事人家對他即使是有惡的字眼，有惡意的批評，但是他都呢不會好執著，不會有這個親恨生起。所以呢不親的善根就名為他的慈，不貪的善根就名為他的施，施就布施。那麼如果一個正式學佛的人，他有這個布施心，他就不會起個貪心了。尤其是我們出家人呢，所謂多數呢同住一個地方呢共同生活，他的東西呢可以說是隨隨便便放的，就金銀珠寶都好，他都不用那麼認真的，因為大家呢都是出家修道者，都是受過戒。我們一個人凡是出家都當然是受戒嘛，受一定要守，不要做這個犯戒的事了，所以就沒有這個貪心。 我哋嘅人如果冇咗呢个贪心咧，就反转嚟就可以做呢个布施。所以话不贪善根啊，就名为佢哋施啦；不痴善根，就名为佢哋慧啊。呢个人如果有智慧，佢就事理分明，就唔会啦懵懵懂懂啦。咁啊，如果呢个人冇咗呢智慧啊，咁啊事理都不分，呢个人一定咧就系愚痴懵懂。所以话呢个人咧冇呢个愚痴，呢种善根咧就叫做慧。所以话佢嘅慈思慧，名为佢嘅三善根。佢三意指所谓三条，过去系因忍，现在系因果忍，未来系果忍也。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明三世嘅因果忍。三意指所谓三世啊，过去系因忍，过去只系有因，就系话十因缘法中过去有无明烦恼。就一定咧就会做呢个罪业，就名为佢哋因啊，因为过起烦恼遭罪业，所以感到今生嘅苦报啊嘛。所以过去咧就单系讲因，咁啊现在就因果忍啊，咁啊由于过去嘅无明遭罪业为因，咁啊今生就有呢个苦果啦，或者为天就为人。为地狱饿鬼畜生，咁啊现在受果啊，咁啊现在正在受果之时，佢又做罪孽，一切都放唔下，起贪心，唔肯布施，咁啊做下呢啲不善嘅罪孽，就名为佢哋现在嘅因啦。所以话现在系因果因果。是从前做因，现在受果报，正在受果报之时又做罪业，是为未来之因。所以现在呢是通因通果，他们现在因果因，他未来就果因，未来世呢就指果，暂时不谈他这个因，因为现在做这个罪业为因，所以未来就感到这个果报有这个老病死种种的痛苦了。那么现在说忍者就是有这个智慧，能够忍受前景，虽然是过去的因，那现在果，现在的果也是感到现在的因是感未来的果，三世轮回，但是以智慧观察三世轮回本体空故，所以名为他们忍。不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及外道道想所不能还。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令佛忍中啊，这个中忍为的中，是菩萨就是这个中忍为中，实行的菩萨由于他受种种的功德，以共修得种种的慈观，所以亦能教化一切众生。他教化众生之时，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为什么呢？他明白一切众生都是色、心两种法和合而有，即是五音色、受、想、行、识。现在我们观五音是如幻，照见五蕴皆空，就边有这个我可得呢？那有我才有对方的人嘛，等于说有权位啊，咁啊对方有咁多人，个个坐响树。咁啊，如果我哋自己观察每一个人，咁啊自己都尚且不可得啊， 因为如幻如化，仲边处有对方嘅人呢？有我有人，多数就叫做众生啊。我既然冇，因亦都不可得啊。仲边处有多数嘅众生呢？所以话以能过我人，众生呢、这个种种呢嘅知见等想啊，就等于话咧。观五音无我，所有人我众生之见啊，都超过咗及外道倒想所不能坏。咁啊，呢两句经文呢，就系、是、啊，超过呢个外道断见同埋呢个常见，因为外道嘅想法。他以为今生是做人，他继以为常，常即是不变，今生为人，以后生生世世都为人，那就坏了这个因果法了。所以这个法讲因果绝对呢不会呢有错，作善得善因就得善果，作恶有恶因呢就变成有这个恶果，绝对不是说今生为人永远为人，没有这样的道理。你虽然今生为人，如果你现在不珍惜这个人生，做了罪业，那么来生可能失人生的。而你今生为人之时，假如勇猛精进用功，那么将来不一定为人，可能生天上享福，可能为菩萨现再来教化众生天，所以今生为人，日后是否做翻人，上升抑或下堕啊，就要睇你今生做嗰种行为动作是否善恶嚟到判定你嘅未来。所以咧，绝对咧唔系话常见啦，今生为人就永远为人嘅。咁啊，有一种咧，佢就断见喎。咁啊，人死如灯灭，咁啊一了百了啦，有咩因果啫？呢种叫做泼无因果啊，属于断见。其实我哋人死咗之后咧，的的确确有受生，就唔系话断咗就算数嘅。不然嘅话，仲使乜做好事啊？而我哋信佛嘅人，唔好话等将来啊，现生好多人令观音菩萨。现生都会转恶为善啊，何况等到来生呢，就更加要明白呢，做善肯定是得善果，绝对呢不是断灭的。那么现在菩萨啊教化众生之时，那么既然呢明白这个三世的因果，所谓生生灭灭啊，有生就有死，所以就不是说常见。有循环不息啊，这处受生，那处做罪业，又做恶因，那他将来又生了，就名为呢不是叫做断见了。那现在菩萨观一切众生是如幻如化，但是亦都明白这个五音是无我，亦都明白所谓呢外道有这个颠倒，明白一切法是生灭，不是常，生生灭灭循环不息，就不是，所以就超过了这个外道的颠倒想，不是这个外道的常见断见那种颠倒呢所能够坏这个菩萨的正见。不服总道总服有十道总性地，所谓观色色想受行得戒忍知见忍定慧忍解脱忍，观三界因果空忍、无忍、无相忍， 观二谛虚实，一切法无常，名无常忍，一切法空，得无生忍，是菩萨十天心，作转轮王，亦能化四天下，生一切众生善根。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明有十种啊个道种性，就系呢个仆人为宗，属于咧系上忍为。啊，仆有十道种性地，所谓观色、色想、受行，上仆人为宗，有十种为。道种性地，咩叫做道呢？道者就是登初地，进入根俗圆融平等中道实相的道理。种呢就是种子，即是这个因地，就是说从这个十回向，再进一步呢入到呢个初地位，离开呢个能见所见，了达众生平等真如个道来咧，得到进入呢个初地位，所以佢就道种性。咁佢所修咧就系地前十地以前呢个十回向位，观色色想受行者。就十回向位中，咁佢观呢个五阴法啦，不生不灭，转呢个五阴而为呢个五种嘅清净忍。咁啊，现在呢就话观色，第一就系色。本来这个心法里面受想行识的，但是这次讲话识想受行，就因为这个了别的识，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为一切心法之主，所以这次呢在这个心法里面受想行识呢，他就改为识想受行，以这个第八识的心王为一切心法之主在先，亦都是顺住这个次序向下得到这个五种忍。我说得戒忍、知见忍、定忍、慧忍、解脱忍。我们观色金如幻，第一颜色这个色，即是观这个色法如幻，就得到这个戒忍。为什么呢？所谓色法者，就是当我们受戒的时候，有这个有作戒和这个无表色戒。为什么呢？例如我们初初受戒，当然受了戒之后勇猛精进一个持戒了，要想过哪一条戒我们要持得清清楚楚，不能够做啊，变成他有所作为，他起心动念要怎样持戒，持得清清静静，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不能够犯，那么他们有作戒，他们有所作为呢，处处防范去守戒。那如果个时间长了，受了戒的时间长了，守戒呢就守得清静了，那么日后呢他就不用起心动念呢去守戒，时时刻刻呢四威而终啊都守戒。咁啊，呢种咧叫做无表色戒，所以观色音啊，而话可以得到呢个戒忍。咁啊，一个就知见忍咧，就系呢个第八色心王呢个色字。咁啊，色咧就以了别为义啊。咁佢明白一切邪法正法，皆从呢个色心分别而起嘅，咁啊现在佢能够明白所有一切邪正之法都不离自心啊， 所以转呢个色音咧，为呢个真知真见，咁就叫做知见忍。咁啊咩叫做定忍咧？就观呢个想音，想就系第六呢个妄想心啊，系生生灭灭，可以讲咧前念生，后念灭，终日都系妄想纷飞，呢个心咧唔能够定下嚟。现在他观这个妄想心是如幻如化，能够将这个妄想心定下来，不为这个生生灭灭的妄想心所转，所以名为他的定忍。什么叫做慧忍呢？他就观这个受音如幻如化，凡是有所领受就有所執着，有所執着一定有人我是非的斗争，那么这种一定呢就没有智慧观察了。现在他以这个真智真慧观察，凡是所领受之外境啊，都皆是如幻如化，不起分别，所以得到一个慧忍。解脱忍啊，就是观呢个行音，行者就以造作为义。凡是一个人，他做呢个罪业，他就唔会得到解脱，就为个罪业之所系缚啊。现在菩萨观诸法如幻，不被一切境界所缠缚啊。所以法身理体得到解脱，所以名为叫做解脱忍啊，就观呢个五音法如幻如化，成为咧五种忍。我话观三界因果空忍、无厌忍、无常忍，观咧就系能观嘅智慧，即系观照波耶三界啊。就是我们众生所依止的地方，我们有了众生了，我们应该有个地方为我们依止，我们现在所依止的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总是不能够超出这个三界，在三界轮回，所以三界就是众生了所依止的地方。因就是所做的业因，包括善与恶，果就是果报，善因得善果，恶因就得恶果。那什么叫做空忍呢？空者就是以这个真知真见的智慧，观察三界的善恶业因，本来是空的，不过我们起因念心先至个造罪业啫。若果我哋一念心回观自性啊，不生不灭，仲边是有呢个善恶因呢？所以话观三界因系如幻如化，就得到呢个空忍。咁啊，果就果报啊。如果菩萨啊，观三界因本空故。咁啊，因空果亦空啊，从此再不会受呢个生死轮回个苦果，咁就叫做无怨忍，即系再不怨咧受呢个有漏个果报。咁啊，有因有果就有相啊。咁啊，如果我哋菩萨修观嘅时候啊，明白若因若果都系如幻如化。所以他就无上忍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说三界上下之法，即是下界以及上界所有一切因果之法，不竟空寂，空故就无上啊，就不同外道呢所谓破无因果之空，而是明白啊若因若果， 善因恶因，善果恶果，不过是自己一念迷而有。若是能够念念反照自性，本体空故，所以呢就三界因果都空无怨，亦都无相。是观二谛虚实，一切法无常，名无常忍。咁啊，呢一段咧就明呢个二谛忍。咩叫做二谛咧？即系真谛，以共俗谛。乜嘢叫做虚？乜嘢叫做实咧？虚者就系俗谛，就系、是、一切有为之法，就唔系实在，因为佢因缘和合，如幻如化。实咧就系、是、指呢个真谛理。咁啊，真谛理咧就观诸法空，所以叫做观二谛虚实。一切法无常，名无常忍。呢两句咧就系、是、观呢个俗谛虚故，虚者就系如幻如化，唔系咧恒常。所以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唔系常住啊。所以佢就得到呢个无常忍。一切法空得无生忍啊！呢、这个就观真谛之实。既然观真谛之实啊，实者就是系诸法嘅本体，体性空故，无生亦无灭。所以到呢个无生忍啦。不是菩萨十边三作转轮王，亦能发四天下，生一切众生善根。咁啊，菩萨嘅十边心咧，就如刚才所解释嘅，所谓戒忍、知见忍、定慧忍、解脱忍，再加空忍、无怨忍、无上忍、无常忍、无生忍，就共为佢嘅十忍，亦名为佢嘅十边心。呢十种咧系十回向嘅菩萨为宗啊，要咧一定收集呢个十忍之法，所以名为佢哋十种坚心。作转轮王能发四天下者，咁啊呢两句咧就系讲呢个金轮王。金轮王啊能够化四天下，即系东胜神州乃至到北去泸州，能够化呢个四天下嘅众生，能够生起一切众生嘅善根。咁啊，十回向心，如果修呢个十忍位，刚才呢个戒忍至到无生忍，就属于自利啊。咁啊，十回向心嘅菩萨修呢个十忍自利成就，佢能够作转轮王。化四天下的众生就名为他的利他了。如果依照这个经文呢，我应该可以说上品十善就作这个铁轮王，能够化这个南阎浮提州一州的人。如果十住十种性的菩萨位，就可以作这个铜轮王，教化南禅部州同埋呢个西牛河州呢两个州嘅众生。如果十行圣种性嘅菩萨位，佢可以作银轮王，统领东胜神州、南禅部州、西牛河州呢三个州嘅众生。现在所讲呢个十回向嘅道种性啊，佢修呢个十忍之故，就可以化四州啦，即系包括东胜神州、南禅部州、西牛河州同埋北俱卢州，就系、是、明菩萨咧所教化嘅众生。咁啊，以上就系解释啊，第一复忍嘅经文已经系圆满。复忍就系包括十住、十行、十回向。亦即是属于呢个言位，未曾登地以前，未曾登圣位以前所修嘅行门，就名为佢哋言位，亦名佢哋复忍。佢又信引菩萨所谓善达明中行者，请三界释烦恼佛 能发八十千十万佛国中然发生千身万身神通无量功德常以十五心为首四摄法四无量心四宏愿三解脱门是菩萨从善地主萨婆耶以知十五心为一切根本种子。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五忍中第二个信忍啊。咁啊，信就系以呢个清净信，信信不过呢个不生不灭中道实相嘅理体。不过呢个信忍咧，我就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系想信啊，就系、是、十信位个菩萨啦。叫做轻无菩萨，点解十信位中个菩萨叫做轻无菩萨呢？因为十信位中固然未登十地圣位啊，亦都未曾登咧十住十行十回向嘅贤位，咁啊非圣非贤，不过咧初有一种信心咧，发起呢个菩萨自利利他之心而已，咁啊呢种信心咧。轻到咧，好似一条毛咁样，随风飘忽啊，就等于话呢个十信位中嘅菩萨，虽然佢发自利利他嘅大心，但系有阵时遇到呢个逆境咧，佢都会退心嘅，如同呢个轻毛啊，飘忽不定一样，所以佢就想信菩萨。第二系九信啦，九信咧就刚才所讲呢个伏忍中嘅三贤位。他已经历十住十行十回向，他这个信仰心呢已经很坚固了，那就明白他的九信。第三个正信就是如现在这个信忍初地二地三地的菩萨能够正这个中道法身破无明了达生佛平等的道理，就明白他的正信了，正中道理而信这个中道平等的道理。现在我们讲这个信忍菩萨呢是属于这个正信，即是初地二地三地菩萨。那么又信忍菩萨所谓善达明中行者，那么第一句就出这个信忍菩萨的名，第二咧就正正解释乜嘢叫做信忍菩萨咧？所谓善达明中行者，善就系善觉忍，即系初地欢喜地菩萨。由于佢善觉忍法而虚空，真俗圆融平等，所以叫佢做善觉忍，即系初地菩萨。达呢就是离达忍，就是讲二地菩萨他离了这个凡界的垢位，离了这个凡界的烦恼，得到呢是真俗圆融，所以名为他的离达忍，即是二地菩萨。明呢就是明慧忍，就是三地菩萨，以这个智慧的光明照了诸法清清楚楚，就叫做明慧忍。中行者就是指初地二地三地菩萨皆依这个中道妙理而修行，观中道不生不灭故，然后进入呢这个不生不灭的波野实相，不断三界色烦恼惑。我们这一句呢就名为叫做断烦恼障。十地菩萨以前，即是圣位以前的伏忍位，十住十十回向，只是将这个无明烦恼呢压伏，即是伏未曾断。始终这个初地二地三地菩萨这个信忍位呢已经是登到这个圣人之位，咁当然就断烦恼啦，唔单话伏啊，亦都能够断，所以话断三界烦恼惑。咁初地菩萨能断三界嘅贪心烦恼，二地菩萨能断三界嘅嗔恨烦恼， 三地菩萨能断三界愚痴的烦恼。咁啊，呢三种烦恼啊，系源于外色嘅境界而起，而使到自己呢个法身不得自在，所以名为佢叫惑，惑即系绑住，俾呢个贪嗔痴烦恼绑住自己，唔得到自在。现在登圣位，初地、二地、三地菩萨观呢个色法本空无相。唔执着呢个三界嘅色界色法，所以能够咧离开为色所缚。咁啊，如果照呢个道理嚟讲咧，其实呢个初二三地菩萨咧，唔单系断呢个三界嘅色法烦恼缚，亦都断咧呢个心地嘅烦恼缚，即系不生不灭。呢种生呢亦都呢会断，不过呢在呢个明显呢方面嚟讲啊，佢哋只系讲佢呢断呢个三界色烦恼缚，其实亦都包括呢三界啊呢个生生灭灭嘅心烦恼缚。咁能发八佛千佛万佛国中，现百身千身万身神通无量功德。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明初二三地个菩萨啦。佢教化众生之时，所化个国土系有几多，亦都啦系明呢个初二三地菩萨嘅神通咧，教化众生。咁啊，初地菩萨能化八佛世界，二地菩萨能化千佛世界。三地菩萨啊，就能化万佛世界。咁佢现身咧，亦系一样。初地菩萨念百身度众生，二地菩萨能够现千身度众生，三地菩萨能现万身度众生。咁啊，所谓神通无量功德咧，咁啊，初地菩萨嘅神通啊，能够化百佛国土，二地菩萨嘅神通啊，能化千佛国土，三地菩萨嘅神通呢，能化万佛国土。由于初二三地个菩萨能化种神通教化众生，所以功德呢就无量无边啦。佢常以十五忍为首，四摄法、四无量心、四宏愿。三解脱门，是菩萨从善地至于萨婆耶，此十五心为一切行根本种子。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讲菩萨所起嘅殊胜之修，即系下边所讲嘅四摄法、四无量心、四宏誓愿、四三十二加呢个三解脱，名为佢哋十五心啦。佢话常以十五心为首，即是初二三地菩萨常常呢是修呢十五心为一切行的根本种子，乃至十地菩萨亦都常常修呢十五种法为一切行根本之种子。那么向下别别解释了，四摄法就是以呢四种法咧嚟到教化众生，以三种布施，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用呢三种布施教化众生啊，使到众生咧对佛法生起一种欢，即系咧讲呢种好嘅说话，以呢个佛法嘅道理来到教化佢哋，令佢哋咧生一个欢喜心。明白了解佛的道理，以这个利行来的摄众生，这个利行教化众生，这个利他之行使到众生受菩萨教化而种下这个学佛之因。以这个同事呢，同事者就是他是什么的身份， 我哋就现乜嘢嘅身份，如同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化现佛身、圆觉声闻菩萨身、化现呢个六道身、化现皇帝或者宰官、童男童女，现种种身呢，与佢一齐咧同时，因为大家都系咁样嘅身份啊，就变成咧冇所隔膜，你就可以同佢讲经说法教化佢啦。所以在中国啊，点解观世音菩萨啊有所谓家家观世音啊，人人都知道咧，就因为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明白救死嗰啲女人，所谓三步都不出闺门，就唔似现今啲女人啊，嗰啲女仔咧咁开通嘅，去外边读书啊，读到上下咧，所谓男男女女啊，去跳舞、饮食、睇电影。就是绝对不可能，不要说太耐啊，就是五十年前，像我们出生的年代呢，这个女子呢都没有今天这么开通的。那么如果女子的业障来之时啊，那么如果一个男子身入到她这个闺房里面教化她，就问题大了。所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任何女子有业障来之时，观音菩萨演一个女子身啊，就可以入到佢呢个闺房，大家彼此嘅女子啊，就可以咧教化佢，可以咧令佢信佛法，教佢诵经拜佛啊，然后以三宝嘅慈悲加持咧，就消除佢呢个灾障。咁啊，因此咧以同志彼此同一个身份同类啊，嚟教化佢。使到佢生起信心之后，依法修行而得到呢个出世嘅果报。四无量心快乐，第二系悲心能够拔佢嘅痛苦，第三系欢喜心庆起佢做种种嘅功德平等心咧，来到对一切众生。咁啊，慈悲喜舍呢四种法门啊，佢呢个功德系无量无边。而所教化的众生呢，亦是无量无边，所以称为叫做无量，名为叫做四无量心。四宏愿，咁啊四宏愿，咁啊我哋通常讲啊，就系四宏誓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愿道，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可得，佛道无上誓愿成。我哋行菩萨道嘅人，所谓义利之中，以利他为重，即是首先要教化众生，先至名为叫做菩萨的心肠。你想教化众生，一定要自己先断烦恼。那么我们怎样才可以断烦恼呢？一定要学法门，以佛的法水滋润自己的心田，断了自己的烦恼，然后先至可以度他人。咁啊，众生既然度，就烦恼既然断，法门既然看啊，咁啊，佛道无上的自然成就啦。咁就名为佢哋四宏誓愿。咁乜嘢叫做三解脱门呢？亦名为佢哋三三门，从前咧解过好多次啦。第一空解脱门，观诸法本空；第二无相解脱门，因为诸法空故，边处有相啊？第三啊，无愿解脱门，因为诸法空而且无相啊，都无所希求，所以叫做无愿解脱门。咁啊，智菩萨从善地主沙婆耶，以此十五心为一切行根本种子，就系讲啊，唔单话初地二地三地个菩萨啦，乃至四五六七八九十地菩萨呢，直至成佛，沙婆耶，沙婆耶呢，即是成佛的妙果，等于说从初地直至成佛，地菩萨修行之时，都以刚才所讲的四切法、四宏誓愿和这个四无量心、三解脱门，以这十五种心行呢，为一切行门的根本种子， 地菩萨都不能够离开这十五种法。咁呢个信忍嘅三地中，我哋大家都知道，初地叫做欢喜地，二地叫做离垢地，三地叫做发光地。呢三地咧同名叫做信忍为，系信呢个中道妙理。若是下边呢个偈颂所讲咧，初地菩萨作呢个四天王，二地菩萨作铺利天王，三地菩萨作夜魔天王嚟到教化众生。佢由信忍菩萨所谓见性现法，能脱三个心等烦恼惑，故然一身依方佛国中无量不可说神通化众生。咁啊，五忍中咧，第三名为呢个信忍。咁啊，乜嘢叫做信忍菩萨呢？就系话服忍之后，咁啊四五六呢三地菩萨啊，观呢个无生忍，就系观呢个中道平等实相嘅道理啊，既无生，地亦无灭。不生不滅就名為這個中道。四五六這三地的菩薩呢，隨順這個無生忍觀，所以叫做順忍菩薩。所謂見性現法，就是第三順忍呢，有三位，即是二地、五地、六地。見者就是第四地菩薩，叫做現慧地，就是以这个智慧分明照了。